明长记第十五章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正是收割麦子的时期，三松带了一只小山羊去看他的妻子。他说，我要到内室去亲近我的妻子。但是妻子的父亲不让他进去，且说，我以为你一定厌恶了他，所以我将她嫁给你的一个同伴。她的妹妹不是比她更美吗？你可取而代之。三松对他们说，我若加害裴勒舍特人，这一次我可不负责。于是三松去捉了300只狐狸，又拿火把来把狐狸的尾和尾结在一起，将火把插在二尾中间，点着火把，将狐狸放入裴勒舍特人的庄田内，把堆积的麦捆、立着的庄稼、葡萄园和橄榄园都烧了。裴勒舍特人问说，是谁做了这事？有人说是提莫纳人的女婿三松，因为他的岳父把他的妻子嫁给了他的一个同伴。裴勒舍特人就上去放火烧了那女子和他的父家。三松向他们说，你们既然这样做，我必向你们报仇，然后才罢休。三松遂打击他们腿腰乱砍，大杀一阵，然后下去住在厄坦的一个石穴内。裴勒舍特人上去在犹大扎营进袭勒西。犹大人问说，你们为什么上来攻打我们？他们答说，我们上来是为拘捕三松，要报复他对我们所行的。于是有3000犹大人到厄坦石穴那里对三松说，难道你不知道裴勒舍特人统治我们吗？你为什么做连累我们的事？他回答说，他们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们。他们就向他说，我们下来是为拘捕你，把你交在裴勒舍特人手中。三松向他们说，你们要对我发誓不杀害我。他们回答说，一定不，我们只把你绑好交在他们手中，绝不杀你。他们于是用2条新绳把他捆起，从石穴里把他拉上来。他来到勒西，裴勒舍特人呐喊着出来迎他。那时上主的神突然降在他身上，他手背上的绳索好像着火的细麻一样，绑他的绳子从他的手上落下。他找到一块鲜驴腮骨，伸手拿起来，击杀了1000人。然后三松喊说，用驴腮骨杀的一堆一堆，用驴腮骨杀了1000。当他说完这话，就顺手把腮骨抛弃了，因此那地名叫拉马勒西。此后他非常口渴，呼吁上主说，你借你仆人的手得了这次大胜利，如今我却要渴死，陷于这些没有割损的人手中。天主遂在勒西使一洼地裂开，涌出水来。他喝了水，精神恢复，无意再生，因此那泉称作呼吁泉，至今还在勒西。他在裴勒舍特人统治以色列的时日内，做以色列民长20年。